给他拜。明朝就大大的眼睛，哦，那么可爱，好想把你装进口袋。 其实我有一个好的想法，准备打算留到十年以后再跟你说。给你买最大的房子，最酷的汽车，走遍世界每个角落。 我们再一遍，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牵你的手， 究竟是不是爱？到底是不是爱？我是个木头，馒头，通通脑袋不够。Oh, 我想这就是爱，明明这就是爱。我听你看你想你要你开始没够。 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 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 我好想对你对你宠爱，才短短几个礼拜，真心话因为你不在。有你的光暖暖的洒下来，忍不住的小期待，因为 缘分这个东西可以用来解释一切的离开和在一起。你不会知道光明在你生命的下一位会出现在哪一个转角，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离开。命运的交错也有神奇的际遇，我们能够把握的只有当下，而明天就交给明天去处理吧。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陈妍婷作词，郑楠作曲，林宥嘉来演唱的神秘嘉宾。 我踩着梦的阶梯，走进了一座迷雾森林。谁的心事被天使窃听，泛起涟漪。时间它帮我设计，下一秒谁是神秘嘉宾，小心翼翼解开了面具，掌声鼓励。谁闯进我的场地，守不起，我早就预备的剧情，你却给我一笔，狡猾的、痴迷的，拯救我红心，我跟谁变得亲密？谁逐渐离我远去？出共享盛举，唯有你的背影，有情可传却留下刻骨铭心的回忆。 前中书写整张写信，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全场观众都离席，剩下我还在原地寻觅，耳边听着羡慕的歌曲，走不出去。谁闯进我的城里，却让我措手不及。我早就预备的剧情，你却给我一笔狡猾的致命地掌中我红心。我跟谁变得亲密，谁逐渐离我远去。华丽演出共享盛举，唯有你的背影有情可传，却留下刻骨铭心的回忆。我搬到谁的隔壁，谁成了我的邻居，像没有你参与，像那我的邀请，曲终人散却写下不会结束的结局。 说实话，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到现在我不认为有看到过第二个新人能够幸运地唱到过这么好的出道初期的作品。同时呢，孙燕姿小小的身躯确实有一种这样一直不屈服的力量，能够最完美地呈现这些歌。爱她歌里面的那些故事贯穿了很多人的一个青春期。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时间要听到的就是孙燕姿的这一首爱情证书。

穿越拥挤的人潮， 你是我， 你是我的眼，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 很棒的一版翻唱。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悬在他的很多的作品当中使用的配器和旋律，都让你觉得好像心在被什么重重的敲打。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叫做《玫瑰色的你》，是他在2012年所发行的专辑《神的游戏》里面所收录到的一首歌。我还是喜欢在喜欢和欣赏的歌的面前，或者说是后面说一些话，而不是在那些必须说的部分。而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最后一点时间里面，就来听张悬《玫瑰色的你》。明天见。